孙家的三比神，又说孙家庄黑夜之间当上二命，一不雄情二不见正，不过要讲师父拿在公堂，因为星球暗无天日，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，组织的巨星屈招拘留监狱，且小娇一闻此言惊骇异常，家中自有亲母一人衰朽卧病，是以情急紧依法律规定条例，巨庄上高府就不准提还请就不全球医学秦家分种身份，则先接之死永无计及也，紧壮啊。天子爷请看。 嘿，真难为你啊。 说是的，孩子才多大啊。 母后请看。 将那女子唤进大佛宝殿，为娘要亲自问话。 遵旨。官啊， 这 将那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。 是。下面呢， 有 女子唤醒，带进大佛宝殿，太和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。 是。那一女子太后唤你今天到啊。 告状下庙啊。 是。 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，这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，有什么冤枉事啊自管往上回，别害怕，都有大家呢啊。 是。皇太千岁用兵。 头怎么又嚷嚷上了？ 是啊， 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砸驾担的李丹呢、 啊？奴才可担待不起啊！ 我知道你担待不起，瞧瞧胳膊子，这是对、 哎、这。 我说校尉的， 有 你们又嚷嚷什么呀？吃多了，撑的。 天和爷的护卫， 天爷的护卫啊！哎，出了京了，不要这告示的。太和老佛爷宝座离得近，惊了驾，砸下单，吃的你们担呢？ 是啊， 有人。 还叫我滚下看吗？ 是， 叫我骂你们什么？ 再称后在公。 六儿啊。慢慢的说你的、啊、 皇太呀、

再请听蔡正仁演唱的《长生殿哭相》。 你 爷，可恨呐，臣怨你呼。 请多送我在这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《窦娥冤》斩娥。 Yeah!